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什么味儿啊，糖耳朵？ 好像有点焦了的味道。是你的屁屁被点着了吗？真的是 沙发上怎么会有一块焦了糊了的地方啊？ 不知道。 你这是兔子，我刚才下班之前你在家干嘛呢？ 我在做饭。 你在做饭？ 是的。 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动啊。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想给你做点好吃的。 今天第一不是我的生日，第二你在厨房里什么都没做，第三为什么沙发上有一块被烧糊了呢？ 是因为我刚才的屁股毛被点着了，然后我就在那蹭蹭蹭。 等等等等，你的屁股上的毛为什么会被点着了呢？难道你在家里玩 火？ 你在家玩火了？糖耳朵，你在家里玩火了吗？糖耳朵， 我错了，我错了。 糖耳朵，我跟你说过玩火很危险的吧？ 是的，是的。 你要是把我们的房子给烧了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住到哪里去？ 打119，然后住在酒店里。 你要是把自己给烧伤了怎么办？ 是的， 烧成一只没毛的兔子。 不敢想象。 全身流血。 那就可以进饭店给别人吃了。 你是说烤全兔吗？你想把自己变成一只烤全兔吗？ 好吧。 你以后还玩火吗？ 不玩。 再也不玩了吗？ 再也不玩了。 如果还玩怎么办呢？ 那就烤全兔了。 记得千万不要玩火了。 哎呀，知道了。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麦克巴内特和帕特里克麦克唐奈，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臭鼬。有一位先生，小群姐姐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不如我们就叫他礼服先生吧，因为这会儿他正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他穿着白衬衣，外面是黑色的礼服，他的脖子上系着红色的领结，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眼镜。礼服先生穿好衣服出门的时候，看到有一只臭鼬坐在他门前的台阶上。这个小小的动物全身有着黑白色的皮毛，红红的鼻子头。礼服先生也不知道臭鼬在门口干什么，他站在门口看着臭鼬一动也不动，他并不想吓到臭鼬，不过臭鼬似乎并不害怕他。他坐在门口小小的就这么看着礼服先生，礼服先生眼睛盯着臭鼬，慢慢的慢慢的走出门，转过身，一步一步往后退，退到街上去。他出了院子门，在街上走，臭鼬也跟在礼服先生的后面开始走。他们一起走过好几条街道，礼服先生心想， 一只臭鼬可能和我去同一个方向，这真有趣儿。 可是走了好长的一段路之后，里夫先生才意识到， 哦天哪，我想我被跟踪了，一只臭鼬，这个小小的动物在跟踪我。 这下里夫先生有点紧张了，他加快速度开始小跑，可是后面的臭鼬也加快速度开始小跑，他放慢速度，甚至坐在街边的咖啡店喝了杯咖啡。可臭鼬也放慢速度，坐在旁边的桌子上，什么也没喝。喝完咖啡，里夫先生站起来，开始疯狂地往前走。他向左转，向右转，向左转，向右转。臭鼬也跟着疯狂地向左转，向右转，向左转，向右转。我、哦、天哪！里夫先生停下来，转过身面对臭鼬，问他：“ 你想干什么？” 小小的臭鼬就停在那里，抬起头看着里夫先生。他没有回答，因为臭鼬就是一只臭鼬嘛，他怎么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呢？里夫先生给臭鼬买了一个苹果，然后又给他倒了一碗牛奶，他还把他的怀表给了臭鼬。可是这些东西臭鼬一样也不要，他就站在那儿，抬着头看着里夫先生。 这真是荒唐，我在浪费时间，所以我必须马上想个办法。嘿，出租车！ 里夫先生走到大路旁边，叫了一辆出租车。他坐上出租车，飞快地离开。可是当他伸出头看后面的时候，才发现，臭鼬竟然坐上了后面的一辆出租车，紧紧地跟着里夫先生。出租车停在了歌剧院的外面，里夫先生下了车，然后藏在了歌剧院旁边的灌木丛里。果然很快他看到臭鼬也在这儿下了车。臭鼬站在歌剧院的门口，看着旁边的路。 他是在等我吗？ 可是臭鼬没有看到里夫先生。 哦，成功了！ 趁着臭鼬向别的地方看的时候，里夫先生噌的一下从灌木丛里跳出来，然后跳上一级台阶，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了歌剧院。里夫先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他很欣慰地发现自己坐在一位女士和一位白头发的老先生中间。当然啦，臭鼬是不可能买票来看歌剧的。大幕升起来了，舞台上的表演开始了，里夫先生也笑了。可是当第一个独唱节目表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只臭鼬从后面沿着座位中间的过道一路小跑往前来了。臭鼬来到了里夫先生坐的这一排，他蹭蹭蹭蹭蹭爬上了那位女士的礼服，然后在女士的头顶上坐了下来。那位女士正拿着小望远镜看着舞台上唱歌的人，她看得太入迷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头上坐着一只臭鼬。里夫先生只好对那位女士说：“ 打扰一下，夫人，好像有只臭鼬坐在你的头上。” 可女士却说：“ 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多么奇特，多么悲伤，别说话。” 唉，怎么办？ 李福先生只好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逃走。他对着旁边的人说了一声抱歉抱歉，让我出去，然后就走出了这排座位，最后从消防出口跑了出去。可是他发现那只臭鼬也跟着他跑出来了。臭鼬跟着他穿过城市，跟着他穿过雕塑公园和墓地。哎呀，他实在没有办法摆脱臭鼬，于是李福先生跑到了游乐场，买了一张摩天轮的票。他钻进了一个摩天轮的车厢，摩天轮带着他呼呼呼呼地升高了。可是他发现臭鼬竟然也坐上了摩天轮，就坐在他后面的那个车厢里面。他们坐着摩天轮一大圈一大圈地转着，这下臭鼬不能再靠近李福先生了，但是也并没有离他越来越远。当李福先生从摩天轮上下来以后，他开始惊慌失措，他太着急了，太害怕了，这可怎么办呢？他跑过了码头，转进了一条小巷里。这是一条死路。他背靠着墙，站在死路的尽头。那只臭鼬朝着李福先生走过来，李福先生大叫着走开臭鼬。可是臭鼬却离他越来越近。李福先生突然看到就在他的脚下有个下水道的井盖子，于是他掀起了下水道的井盖，爬进了下水道里面。他顺着下水道里的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下到最底，然后急匆匆地在街道下面的下水道里奔跑起来。幸好这个城市的下水道很宽敞，他踩着脏水时不时地停下来喘口气，但是他停下来的时间都不长，因为我得继续跑继续跑。李福先生跑啊跑啊跑啊，他跑了很远很远，终于他看不到臭鼬跟着他了。他找到了一个楼梯，爬了上去，打开头顶上的下水道井盖子，从马路中间钻了出来。这时候他发现他已经在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了，而且他的眼前刚好有一座房子正在出售。于是李福先生买下了这座新房子，他买了些新的家具，他搬家了，搬到了这个新地方。第一天晚上，当李福先生打开他新卧室的门，你们猜谁在等着他？ 哦，太好了，没有人，瞧瞧干净的卧室，空空的房间，没有人，哦，这真是太好了。 李福先生开心极了，他脱下了黑色的礼服外套，换上了新的蓝色外套。他给自己举办了一个 party， 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他请了很多的朋友，人们还给他带来了礼物。啊，他们吃过甜点，跳起舞来。可是，就在李福先生跳舞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 那只臭鼬。他现在在干什么？他在找我吗？他回到自己的窝里去了吗？哦，他在跟踪别人吗？ 李福先生停不下来地想啊想啊想啊，他没办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他脱下蓝外套，重新穿上他的黑色礼服外套， 然后他离开派对，出门去。 我得去找我的臭鼬。 礼服先生走进小巷里，打开垃圾箱的盖子。 他不在小巷里。 他来到游乐场，坐上摩天轮。 他不在游乐场。 他甚至打开一个井盖子，下到了下水道里。 他也不在城市下面。我在哪里也找不到他。这可怎么办呢？ 礼服先生找啊找啊找啊，终于， 臭鼬在那里。 他看到了臭鼬，还是那个长着黑白色毛皮的小家伙，有个红红的鼻子头。臭鼬正在一条小路上，在人行道上走着。于是礼服先生悄悄地跟过去，他沿着人行道跟在臭鼬的后面，小心翼翼地不让他发现。 嘘， 千万别大声说话，因为礼服先生会一直这样偷偷地盯着臭鼬。 我只是为了确保臭鼬不会再跟踪我。真的，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呱呱有拖延症，什么事情都想一拖再拖，妈妈非常的生气，跟她谈了很多回，好像都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妈妈就语重心长地对呱呱说， 今天的事情啊，你切勿拖延到明天去做，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呢，今天的事情必须要在今天做完，你记住了吗？ 呱呱点了点头。到了晚上，妈妈发现呱呱在自己的房间不知道在干什么，半天都不出来。妈妈就走过去一看，发现呱呱抱着大糖盒正在那儿吃糖呢。她抬头看见妈妈，非常委屈地对妈妈说， 妈妈，你说的，今天的事情今天做，绝不拖延到明天，我今天就想把一盒糖都吃了。 有一天放学以后，呱呱去团团家做作业，写完了作业呢，两个人就开始聊起天来。团团问呱呱说， 呱呱，你知道是早晨的太阳重呢，还是傍晚的太阳重呢？ 呱呱回答说， 不知道，我们老师没讲过，你知道吗？ 团团说， 哎，小笨蛋，这都不知道，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傍晚的重啦。为什么？傍晚的太阳怎么就重了？早晨的太阳轻得连大海都能一个浪头打上天空，傍晚的太阳重得连大山都拖不住。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